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吴侬软语听不懂，山东二黄唱不拢，小何夫妇聊方言，笑话不断往外拱。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韩健为您带来的快乐合家欢。江浙一带的这个方言啊，历来被称为是吴侬软语，最大一特点呢就是软，哎，尤其是女孩子说起来非常的动听，听的人骨头都酥了。这宁波话呀也属于吴侬软语当中的一支。佳佳呀就去宁波出过差，因为不懂方言也闹出了一点小误会。 小何，上次我出差那次也特乐呵，你也听听吧。 哪次啊？ 就上次我去宁波出差，当地接待方呢那也是一个劲儿的热情款待。吃饭的时候吧，我就请教一位领导了，问他们成功的经验，结果人领导的回答差点没让我喷饭。 我说要喷在家喷啊，可别在外边给咱们家丢脸。 这瞧你，我那不是没喷吗？人家领导回答我说呀，他们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三点：一靠地狱，二靠警察，三靠不能讲。 宁波盛产鲫鱼吗？哎，这鲫鱼和警察有什么关系啊？还不能讲？ 是啊，我听的也是云里雾里的呀，心里直犯嘀咕。这领导看我一脸不自在，他就笑了，赶紧让他的秘书给我解释了一遍。原来人家说的呀，是一靠机遇，二靠政策，三靠北轮岗。 嘿， 我哪懂宁波话呀？这还没完呢。第二天吧，我去了趟菜市场，卖玉米棒的人正大声吆喝着六角六角，我就挑了两个给了他一块二。卖玉米的说不对，应该是一块八。我说刚刚不是说六角一个吗？结果人家连珠炮似的一个劲儿的重复，这是六角六角。 二六一十二，这没错呀。 嗨，我在那儿啊争了半天，说的脸都红了才明白，原来人宁波话中玉米就叫六角。 嘿，这连音译都不是，谁能听得懂啊？ 嘿，别看我在宁波听不懂方言，不过听着还挺舒服的。 您那是装聋作哑自找乐的吧？ 这你不懂了吧？宁波话说起来呀像唱歌，不信啊，听完苏文茂马志存的相声小段宁波话你就信了。 这个说相声啊必须得说普通话 啊。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普通话呀能使全国各地的人听得懂。 哎，对， 看来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呀那是很重要。 就是 如果说我们的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以后 啊， 对我们的工作、学习、贸易各方面都会有好处 啊。对，便于互相交流。 可是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 啊，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地方语言也可以同时存在。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地方语言有地方语言的特点。 哦， 你看有的地方人讲话呀那是淳朴雄壮 啊， 有的地方人讲出话来是优美动听。 对，它一个地方一个特点。 对 啊， 我是专门研究语言呢。 哦，是啊， 最近我把它总结了一下 啊。 我认为咱们中国呀有这么一个地方人讲话是最好听的。 哦，什么地方啊？ 就是浙江省 啊， 宁波。 哦，这个宁波话。 对 啊， 这宁波人讲话好听啊。 哦，它有什么特点呢？ 宁波人讲出话来富有音乐感，节奏特别鲜明。 是啊， 而且宁波人讲话离不开音符， 讲话带音符。 就我们学那个简谱 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哆来咪发嗦拉西 啊。 宁波人讲话离不开哆来咪发嗦拉西。 是啊，您给举个例子。 宁波人管妹妹 啊叫什么？ 叫咪咪。 管妹妹叫咪咪。 是不是音符 啊？咪咪是音符。 管嫂子 叫什么？ 骚骚。 哎，啊，嫂子叫骚骚啊。 嗖嗖咪咪是音符 啊，是音符。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啊， 我门口啊住着一个宁波人， 哦哦， 父子爷俩，这个父亲呢喜欢砸缝纫 啊啊。 有一天礼拜天我上他那儿去，他有一小孩十二三岁，他呢想让这孩子呢给拿点东西， 拿什么东西呢？ 拿线。 哦，什么线？ 棉纱线。 哦哦， 咱北方叫棉花线。 对，都叫棉花线。 哎，对对对。嗯，可是叫拿线呢，他贪玩， 哦， 他不给拿。 是啊， 他父亲说你要不拿线去投米去，让他投米做饭 啊啊， 叫他投米他也不去。 哦， 他父亲很不满意 啊。是啊， 说你这孩子太懒惰了。 嗯， 父亲说这孩子懒惰。 哦， 哎，这个故事就是这样 啊。 可是两个人用宁波话这么一说，就离不开音符了。 是啊， 嗯嗯， 您给学一学， 学一学 啊。 他这正砸缝纫， 哦， 叫那孩子 是。 雷锋， 哎，不，这 雷发 啊，叫这孩子雷发 啊， 雷 发，这孩子叫来发， 哦，这小孩名叫来发， 对， 哦，哆来咪发，哦，这孩子叫二四， 对，这人有叫二四的吗？啊，这叫什么话？ 这是叫来发， 叫来发，雷发 啊， 叫他。这来发就说话， 孩子说什么呢？ 色西 啊，孩子少西 是少西的， 嗯， 色西， 色西是 色西，就是什么事儿啊？ 哦，什么事儿？色西， 色西， 啊， 色西，哆来 哆，哎， 哆来， 对对对， 嗯， 这个哆来， 嗯嗯， 哆来是不是拿来呀？ 啊，对对对， 啊， 就是拿来的意思。哎，你怎么懂宁波话？ 不，您这三句宁波话一过去啊， 啊， 我联想起来了。 是啊， 前几年呢， 啊， 我到宁波去过。 哦， 那个当地人说话一般的我能听得懂。 是吗？ 但是我讲不好。 哎呀，那太好了 啊！ 这么办，我用这个宁波话来讲这个小故事 啊， 你给大家解释解释怎么样？ 啊，我给同志们解释解释。 啊啊， 咱们试试看。 试试看 啊啊！ 李芳， 哦，这是叫那孩子呢。 色西， 哦，什么事儿啊？ 哆来 拿来， 色哆来 什么拿来？ 西哆来 线拿来， 色西哆来 什么线拿来？ 米色西哆来 棉纱线拿来， 色米色西哆来 什么棉纱线拿来？ 蓝米色西哆来 蓝棉纱线拿来， 发抖发抖 不拿不拿。 发豆米豆米 不拿去投米， 发豆米发豆米 不投米不投米， 累发累豆累豆， 来发懒惰了，我这成发力了。 行啊 啊， 你是句句全能听得懂， 还能听得懂。 哎，我这是慢慢说 啊， 我要是快说把它连起来你就听不懂了。 是啊， 那就跟奏乐一样。 好，那您快说一回， 快说点。啊， 对， 对对对， 连起来 啊。 来发嗦西哆来嗦哆来西哆来嗦西哆来咪嗦西哆来嗦咪嗦西哆来来咪嗦西哆来发哆发哆发哆西哆咪发哆咪发哆咪来发来哆来哆来哆，你听是奏乐不是？ 大家别说啊，这宁波方言还真有点唱歌的味儿。刚才咱们听到的这是由苏文茂和马志存合说的相声，叫宁波话。听完这宁波话呀，我再给您说一个跟天津话有关的趣事儿。我有一朋友天津人，最近呢学习英语呢，头一天就记住了问价钱的时候怎么说，说这个 how much 这一句。第二天呢上超市买菜去，想卖拍卖拍他这英文，张口就来，哎，嘛好吃啊，嘛好吃，卖菜的一愣，我这朋友一想不对，哎不，那个好吃吗？啊不，那个吃嘛好呢？还别说学英语了啊，咱能把各地方言听懂了就不容易。相声里啊，就经常以方言为题材来抓哏逗乐。下边呢，咱们就一块来听牛承志和金林野带来的相声小段学方言。 非常感谢大家的鼓励， 哎。 大家的掌声对我们是一个激励， 没错。 哎，主要是喜欢您， 客气。 您相声说得好 啊， 大家喜欢他。 是， 其实我们全家人都喜欢他， 是吗？ 哎呀，在电视里一出来， 嗯， 我爸爸第一个先喊啊， 怎么喊的呀？ 快来看了，快来看了， 啊， 这个东西又出来了， 哎，东西像话， 那你是 人 啊？对了，快来看了，快来看了！ 哎， 这个人又出来了， 出来了。 哎呀，这个小子相声说得好啊！ 嗯， 这个小嘴一张一合，一张一合，跟那个乌鸦嘴似的。 呵， 我爸话音一落， 嗯， 我妈又夸你了。 你妈怎么夸呀？ 哎呦，腿好了！ 嗯， 这个相声说的腿好了。 是， 这人长得也漂亮啊！ 嗯， 干干净净、白白胖胖的，哪像七十多岁的人呢？ 对，呵。老太太什么眼神？这是 我妈话音一落 啊， 我姐夫又夸你了。 您先等会儿吧，您先等会儿吧。你们家这夸人方法呀，没法接受。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嗯， 个人有个人的夸法，是不是？ 哦、 其实呢，走南闯北，我发现我们北京人是最好的。 那是， 尤其是北京的大姑娘说话非常好听， 是吗？ 小姐俩走大街上一见面一聊天， 嗯， 说出那话来听着特别的甜。 是啊， 我给您学学啊。 您来来， 小姐俩走大街见面啊，大街一见面， 嗯， 大姐您上哪儿了？我上百公司，哎，买什么了？ 嗯， 床单枕套。 哦， 听说您要结婚了是吗？ 嗯、 谁说结婚了？死丫头，当着这么多人，缺德，讨厌啊！ 呵， 这北京大姑娘 是这样， 同样是这几句话， 嗯， 到了天津就变味儿了。 天津怎么说呢？ 大姐你干嘛去？干嘛去？ 嗯， 小嘴一张一合，嘎巴溜碎。 嗯， 大姐你干嘛去？ 嗯， 我上百公司啊，买嘛了你了？床单枕套。哎，听说你要结婚了是吗？谁说我结婚了？个缺德耐钱道的倒霉德行。 呵， 说话最朴实的还是东北的女同志。 东北人怎么说呢？ 小姐俩大姐一见面， 嗯， 大姐你干哈去？干哈去？ 嗯。 大姐你干啥去？ 嗯， 我上大街呀。 嗯， 上街干啥呀？上百公司呗。你买啥了？床单枕套。哎呀妈呀，听说你要结婚了是吗？谁说结婚了？你少跟我扯那王八犊子。 妈，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儿个在爱家小区里头啊，小何和佳佳说起了各地方言的趣事，我这儿呢也跟您说一段电影台词的方言版。怎么着，是那个大话西游里头至尊宝的那段经典表白，大家伙都知道。我听过，我有一朋友啊，东北人给我说的东北话版的，我给您想想。曾经有一份贼拉子纯的爱情，搁在俺跟前儿，俺没咋当回事儿，直到给整没了，俺才发现，感情这世界上最憋屈的事儿，也就是这样了。要是老天爷再给俺一次机会，俺肯定说，俺稀罕你。要是非要给这件事儿整个年头的话，俺希望是一万年。怎么样，同样的一段话换个方言版您听着就不一样了。咱们京剧桑园会秋胡戏妻这段啊，要是用山东话给唱出来，那又会是什么样一个调呢？咱们这就来听听，送给大家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小段，叫山东二黄。 我们祖国地大物博，哎，人口众多， 是这样， 语言也特别丰富，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嘛。 你看，从我们北京到天津才240里地， 这没有多远， 在语言上差距就很大了。 对了，说话不一样了。 天津人说话很热情， 热情， 见面老远就打招呼， 那是， 而且请你上家去吃饭， 好客， 哎，一般都是这样。 嗯， 哎呀， 怎么着， 小子。 然后叫我小石， 你干嘛去？ 我没事儿，街上溜溜。 有事儿吗？ 没什么事儿， 没事儿家吃饭去啊。 哟，谢谢您。 捞面， 哎，吃捞面， 捞面， 哎， 捞面， 请你上家吃饭， 就这么热情。 这是天津， 天津。再往远一点说， 哪儿？ 到山东。 哦，山东， 哎，山东话和普通话的区别就更大了。 哦，说话不一样了， 特别是胶东一带的人， 嗯， 说话很有意思。 怎么？ 那儿的人说话吧？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说话之前老带个音儿。 哪个音儿啊？ 他带着那个音儿， 胶东人。 哎，另外呢，他有几个字分不大清楚。 哦，哪几个字讲不清楚啊？ 你比如说啊， 嗯， 人和银这两个字就分不清楚。 是吗？ 对。 那山东的同志他要说人怎么说呀？ 人呢？ 啊，人。 银，金银的银，银， 是不大分，就这样了。 哦， 还有两个字分不清楚， 哪两个字？ 肉和油这两个字分不清楚， 是吗？ 对， 山东的同志要说肉， 肉啊， 油，油，油， 全一样，就这样了。但是人家有一个字可读得非常正确， 哪个字？ 左边一个乱脚丝，这边一个和字。 哦，这个字念给， 我们都念给。 对呀、啊， 但是到人家那儿不念给， 他念 挤， 挤。 哎，这个字正音应该念挤， 是吗？ 念给是白字儿。 哦，挤是正音，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呢，念习惯了。 是啊， 你给我，我给你，他给他的，就这么念了， 都这么说。 哎，但是正音得念挤。 是啊， 你看咱们商店门口贴那标语 啊，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哦，念给。 哎，部队有供给部长。 有， 没有念供给部长的。 哦，没这么说的。 哎，我为什么对这比较了解？ 是啊， 因为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邻居，是一个胶东人。 哦， 老大爷。我小时候他已经50多岁了。那会儿自个儿就是个体户。 哦， 卖肉。 哦，卖肉的。 哎，卖肉的。有时候家里让我买肉去， 哎， 用不了2分钟，一会儿我们俩就打起来了。 是吗？怎么回事？ 我今逗他玩啊。 哦， 哎，有时候家里让我去买肉去，点我就去了。呵，这老师傅真有个样。 是吗？ 山东汉子。 1米8几， 肩膀这么老宽。呵，穿一个围裙，手里拿把刀，往那一站，胆小都敢过去， 山东大汉， 哎， 是这样。 但是特别喜欢我， 喜欢小孩， 瞧见我就乐。 是啊， 跟我打招呼 啊。 哎，我学了个小立本。 哎，对，等会儿，这老大爷管你叫什么？ 小立本， 怎么讲？ 人家当地话就是小伙计、小家伙的意思。 哦，小伙计， 哎， 哦、 小家伙嘛。 哦， 哎，我学了个小立本。 我说是啊，来了。 哎，干什么？ 老子，你干什么来了？ 我说您给我拿1毛钱肉。 哦，买1毛的肉。 哎，干1毛钱油。 他说呀，切1毛钱肉。 您再给我拿1毛钱油。 哎，这干1毛钱油。 这回切的是油。 我给他搁那1毛钱，我就走了。 啊、 他把我叫住了。 是啊。 哎，我说小李本。 好， 几千了吧。 哦，问他给钱了没有？ 我说给了。 啊， 那不是给您哥那案子上了吗？ 是啊。 啊，得意。挤的什么钱？ 哦，挤的什么钱？ 给的什么钱？ 是是啊。 我说这就是给的那肉钱呢。 啊 啊，得意。挤了肉钱，没挤油钱。 哎，那就是那油钱， 又改油钱了。 啊，得意。 嗯， 要挤了肉钱，就没挤油钱。 啊，是， 我说是啊，那就是肉钱， 就肉钱 啊，得意。 你要挤了肉钱，你就没挤个肉钱 啊，是。 你要挤了肉钱，就没挤肉钱来。你要挤了肉钱，就没挤了肉钱。 是啊， 你要挤了钱， 那走不要了。 哎，张太怎么不要了？ 你把他憋死，他也说出来了。 你看这人多讨厌， 小孩淘气嘛。 哦， 我说张大爷，您别着急了。 哦， 您别着急了，要是病再犯了。这样我再给您1毛钱。 哦，饶的。 但是我有个要求。 什么呀？ 您得跟我唱一段。 哦，还唱一段 啊？ 哦， 张大爷平常好唱。 哦，喜欢唱。 唱。 哦， 唱京戏。 哦，他唱一高兴啊？ 要一高兴要把这1毛钱忘了呢？ 啊， 那不就是我的了吗？ 哦，想混过去， 逗他玩嘛，是不是？ 张大爷给你唱段京戏了没有？ 唱了呀。 哦， 唱了一段叫《桑园会》。 哦，桑园会 又叫秋胡戏妻。 哦，一出老戏了。 说的是一个男人离家很长时间了。 是。 在回家的路上呢，跟自己的妻子碰到一起了。 哦， 两个人就是好像不认识了。开了几句玩笑。 哦， 故事情节很简单。这段唱呢，要是用京剧的京字京白唱，应该是这样的。 那您给学学。 我给你学一学啊。 您唱一唱。 黑手拿着马鞭。 哦， 秋胡大马奔家乡，行人路上人马蹄忙，左是在吊鞍，云母王几位大嫂手攀了伞，军前营好像罗氏女，前后营好像我的妻房，奔当向前将妻人去吧。 那做人良民，那女做爱非常 好。唱的还真有点味道。这是用京剧的京子京白唱的。 是啊， 这段唱到了我们这个张大爷嘴里头，满不是这么回事了。 怎么了？ 他是用胶东话唱的。 哦，是啊。 而且他一边唱嘴里还一边打嘟噜。 哦，还有嘟噜。 你知道他唱的是京戏？ 不知道的， 以为是法国歌剧呢。 有这么严重吗？ 比这还严重呢。 那张大爷唱出来什么样啊？ 我给你学一学啊。 您再给学一学。 注意听。 哎， 秋儿虎啊，打着马儿奔那个家子里呀，行人那个路啊上，我的马不是停啊骑呀，直接一了加了个贫呐，难多一了个银色上了个偏下偏也偏磨了又偏骑呀，也打了水果里呀，十王爷一见早，龙心细讨命早，头在了乌纱身穿了蟒袍，腰横了玉带，坐等了朝学做官在朝里呀、啊。唐明咋回了家？探母去，早去了早了个日夜回这朝里呀、啊。行一步了来只在桑园也立了个见一位没大嫂，身穿着了个蓝薄褂，腰系着了个青布裙，手扶桑人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落在了竹篮里，眼前影好像罗氏女，今后影好像找得起，奔到向前想提银，哎，怎么起码呢？哎，佛爷了迷那女，哎，是倒个地，哎，我说小丽本， 哎， 你结了又钱没结又钱，结了又他又想起来了， 是、 啊。这就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传统相声《山东二黄》。后来啊，还有艺人改变这曲目，用京剧三家店的曲调啊来唱这段《山东二黄》，同样也是挺幽默风趣的。您要有时间有兴趣呢，可以找来听听。今儿个咱们在相声里啊，体验了不同地域的方言的魅力。毕竟啊，由于这个地域不同，方言的差异性也很大，多少呢也影响了天南地北人们正常的交流。所以呢，国家才大力的推广这个普通话。今儿的快乐合家欢到这儿就结束了。最后呢，请您欣赏一首 SHE 演唱的歌曲，叫《中国话》。主持人韩健和制作叮当、编辑芳芳，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巨鹿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长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上流着一条河。哥哥说。弟弟说，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哪鹅过河还是 全世界。 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巨鹿的变化。 仄仄平平仄仄平，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鹰抓兔，放下布喝下醋，上前去追鹰和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嘴说腿，嘴说嘴，嘴说嘴爱说嘴，腿说嘴还甩嘴，光顾嘴。